现在时间半暝十二点， 好听的音乐， 好玩的事情， 好吃的东西， 好辣的消息， 都在 一大之声广播电台。 好听的音乐，好玩的事情，好吃的东西，好辣的消息，坐在一大之声跟重症之声的母亲节特别节目，耶、yeah! ！今天是母亲节特别节目，然后我们今天跟有荣幸跟中正大学一起连线。那我们今天负责是段子二的部分，是我们由我们宜兰大学来开场，然后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叫做什么呢？是由 猫咪最操心的几件事。 猫咪最操心的几件事，那室友，你觉得你妈妈通常都在操心你什么事情呢？ 你功课到底学好了没？ 就这些吗？还有呢？ 你到底刷牙了没？ 你为什么刷牙还要妈妈管？ 因为我常常拖时间，一直在看电视。 我刚刚听了你常常在拖衣服刷牙。 不是，就是一直在看电视。然后我妈说：“你到底要不要去刷牙睡觉了？”我就说：“好，等一下。” 所以那通常是差不多几点的时候？ 10点。 10点多，你妈就赶紧上床睡觉了。 对， 我觉得有点早哎、 欸。因为再不早一点赶我，可能就会拖到12点。 那个 Peter， 你们家庭里面就是妈妈最操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说我就要分阶段来看。我小时候我妈妈比较担心的是老师会打电话到家里来，然后呢这会影响到什么，就是我妈会拦不住我爸打我，我就是这样子。就是小时候我比较爱说话，就上课的时候老师你有心有戚戚焉吗，就是我小时候比较不受控制。但是我讲我不是好动儿，我是喜欢发表意见，那老师通常如果不 cue 我，就一直上课这样，所以老师觉得我很烦。而且更妙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小时候教我识字很多，所以我会变比同年龄的孩子知道还要多，所以老师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都只有你在讲，就算是正确答案老师就会很困扰跟我妈讲这个事情。那我爸就很生气，我爸就是那个样子，我爸是断掌的，啪一声，哇塞，隔天早上升旗典礼的时候老师说你怎么嘴巴肿肿的，你就知道很可怕。所以我小时候我妈比较担心的是老师打电话过来，但是我妈不是不要老师打电话过，而是说我妈非常注意我在学校的行为，因为她看不到，这是我妈小时候比较担心的。 可是这样子就是你在学校的表现算是不是说就是负面的，就是是一个就是你虽然表现出来的是你非常的好学跟非常的上进，可是这样子家长跟老师之间应该也会有个不是说困扰，是我觉得老师这样子觉得困扰的话是老师自己也不对。 不是，因为老师会觉得班级经营上他很困扰，而我爸爸会认为你怎么可以给老师带来困扰，4年级都还是这样子，都打不怕的样子，打不怕。对，我爸就是不是什么爱的教，我爸是那个 Holy Can Holy Can。 我的天哪，那为什么5年级不能这样呢？因为5年级我功课变差就没有办法，所以老师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表现，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评价。我看何老师在点头，所以您的公子也是这种状况吗？ 我家里的孩子倒是没有这样的状况，只是我突然想到在我现在的课堂里面是有这样的学生的。那这样的学生呢，是大学部的学生，其实同班全班的同学呢都是踏发，一致踏发这个学生。那所以我这个做老师的人必须要在课堂上懂得麦克风要在交在他的手中，要什么时候要拿回来，以及什么时候要停止他发言。可是这个孩子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的，只是在发言的时候就是会不断的要表现自我。所以这不只是小学生，在大学里面也常出现。 我真的很 surprise， 超 surprise 的。所以老师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不觉得他有任何的问题、 okay. 他一点都没有问题，只是他的个性是比较爱表达，那我们呢应该要给他机会表达。 我们要把主持棒交回给宜大，我们不能讲太多，快点。 没关系 我会让你有机会吃粽子，快点。 没关系，我们还没去买粽子啊。 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那一样回来，我们刚刚讲到妈咪最操心的几件事情，像我刚刚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妈咪通常会操心的有三大。 哪三大？ 哪三大？第一大就是她的老公。 老公？ 对，就是她，就是她的丈夫啊，就是她丈夫在外面工作的怎样啊，或是今天加班加的累不累这样子，哦，就有点像是，就是一样是情人之间的感觉，就是哦，我今天跟你男女朋友， 哎， 然后你今天在外面工作， 好， 好，你是女的， 不是女的， 对，你现在是女生的角色， 是我现在是妈妈的角色， 对，你现在是妈妈的角色， 好， 好，我现在是你的丈夫，然后我现在在外面工作，我今天喝个烂醉回家。 你为什么喝个烂醉？ 我就公司应酬，我就没办法。 你一定要喝那么多吗？ 我就没办法，老板请客啊。 所以就大概是这种情况吗？ 对，大概是这种情况，一定会操心，因为通常就是身为丈夫，就身为一家的，就是一家之主啊，在外面工作，在外面经历一些风风雨雨的事情，母亲就是身为一个妈咪，通常是看不到的，就是见不着的，对，所以说她通常会担心说丈夫在外面的打拼情况，所以有时候回家的时候看一个丈夫一个烂醉。他就问说他是不是工作上有些不顺啊，或是一些其他的就是方面的问题，这些就很常常这样子啊。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何老师，就是你平常有在担心自己的丈夫吗？ 我一点都不担心，而是他会担心我。因为有 的 时候譬如说一天工作很累回到家中，那个脸就是一副臭脸，那先生就会要嘘寒问暖呢，知道说，哎，你为什么今天这样啊？也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要问，什么时候才该问，否则就一阵毒，不是一阵毒打呀，而是一阵这个狂飙啊，然后最后狂飙完了，我当然自己后悔嘛。所以，我觉得这是跟那个这一对夫妻他的个性有关系的。 像我觉得就是像老师的立场好像是跟一般我们的家庭相反的，对不对？ 对 对，那没关系，就是家庭，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的背景跟条件啊。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担心自己的丈夫， 对，对， 那第二个呢是有 第二个 对 是孩子吗？ 你觉得是孩子吗？ 不然是什么？ 孩子当然是第二个啊。啊，第二个就是担心自己的子女啊，就是自己子女从小到大都是由自己栽培的，那操心当然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像是小时候是有妈妈有操心什么？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你妈妈可能会常常叫你去睡觉之类的。那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就是你们有吵架过，或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在妈妈操心你的事情上面？ 其实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平常生活习惯上就是拖时间而已。 拖时间就是你睡觉太晚睡， 对，不然就是一直不写功课， 一直不写功课， 然后对，就大概就这样， 然后拉屎拉太久， 那这没有，这是比较私人的事情。 我们可以逼一下吗？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88.1。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那 Peter 呢？ Peter 妈妈有操心你什么事吗？ 现在他比较操心是我课业的问题。对， 哇， Peter 应该也快要毕业了嘛，对不对？ 没有，他只有你会不会毕业。对，我现在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我觉得你的那个压力非常的大。 哦，谢谢。 没关系。然后像我妈咪这样操心我的事情，像因为我昨天就是有回我们台北的家去一趟，我们要庆祝，提前庆祝母亲节啊。因为母亲节当天我们全家会就回台南去探望我们的爷爷奶奶，可是那天我不会回去，所以我昨天就先回我台北家一趟去庆祝我的妈妈的母亲节。然后我妈那时候就问我啊，儿子啊，你成绩到底可不可以啊？你到底有没有起床上课啊？然后你到底有没有去考期中考？我都跟我妈讲说有，我都有去达成，我都有去做。然后我妈就说啊，会被当吗？会过吗？我就跟她讲一个非常那个婉转的一个答案，就是不会被恶意啦。这样子跟她讲，她好像就安心。可是今天早上差不多7点多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哎，你起床了没啊？你是不是还在睡啊？你8点不是要上课吗？你为什么还在睡呢？我说：“哎妈，现在才7点半哎，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好像就是有点太，就是他就是想要，就是希望我早点去上课，可是没办法，今天早上就是没有课，对吧？他就想要说8点多早点叫你起床，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 妈妈嘛，都会担心一下， 妈妈都会担心一下。嗯、对，那室友你妈会不会早上叫你起床？ 哦，不会不会，我妈睡比较晚， 你妈睡比较晚。那 Peter， 你妈妈会早上叫你起床？” 我先回应一下，何老师在这里听你们讲很爽很开心。 真的假的？ 老师您会不会担心儿子的成绩，或者7点就打电话给他？ 因为我的孩子在读大学的时候都是在美国读的，所以天高皇帝远，那个我也不可能，我们的时差也不可能，对不对？我们这边的时间跟美国的时间倒过来啊，所以我不可能去打电话叫他起床嘛。那以前在他们小的时候呢，因为早上我们都是军事管理啊，一早起床就他爸爸把4个人全部都带走了，他爸爸在美国学校教书，所以4个孩子全部读美国学校，因此我早上就不用担心啊，由爸爸统一把4个人都塞到车子上面，就一车就开走了。 其实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也是学校老师，然后他的儿子申请到宾州大学，就是已经念到博士班，他还在担心他儿子念这样的名校的时候，你为什么都只有 B 加 ？B 加 ？Oh my god！ 蓝念，你知道什么 B 加吗？就是博士， 我懂，我懂，这是刚好及格。 那 B 加是及格吗？老师，你在笑那么开心，是 B 加是及格吗？在宾大那个氛围是？ 我是觉得他妈妈管太多了吧？ 他还说，他说你们博班不是5个同学吗？那为什么你 B 加？那其他4个是怎么样？就是即使是儿子在美国念书，妈妈还是这么担心他的成绩。那老师，您身为您儿子也在美国，就是您都不担心他的成绩吗？不担心吗？ 我不需要担心啊，因为如果我在他们18岁以前没有把他灌输好我要给他的价值观跟教育，那18岁以后我根本就是管不着的。所以我在乎的是他们18岁以前我做了什么，18岁以后我就不用管了。 那18岁以前您不 care 成绩吗？18岁以前， 我当然，我只是用爱的教育，我就说， 好好好好好好，我们两边抗议还是两边赞成？ 我只要说一句话啊，我看到 A 加，我的眼睛就亮了。 哇塞，好可怕，好可怕！蓝雷，你有几个 A 加？ 我跟你讲，我人生到现在拿过的 A 加好像不到10个。 老师，你是虎妈？ 没有，这是我 一大换主持，我心脏不行了，快点。 好，就是关于成绩上，就是啊，好，我直接讲我期中考，就是我们期中考刚考完。嗯，对，然后我跟室友的成绩来讲都算是室友， 我 室友， 我对得起自己， 我也没有对得起自己。像我昨天回家，我妈问我微积分考几分，我说我考57分。 哦， 57分，你为什么不考80分？ 哇塞， 妈妈，你知道这不是高中数学吗？这是大学微积分进阶啊！然后我就直接提到我的室友，他们都考20-30分，然后他说。啊！你要跟你室友当一样的人吗？然后我说：哇，我妈，就是一个就是50几分是一个稳过的情况下，我妈还是怕我说不会过， 对，就是妈妈就是希望自己儿女的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差不多80分 A 加 A 加加 A class class double class 之类的。 欸、真的跟我妈一样，我妈都是说表面无争无求，但她只要听到什么57、59的，这没鬼吧？用台语讲没鬼。我想，哎、欸、不是会加一下就过了？欸、怎么？然后我还跟她讲，听她都5分、10分，她说啊，反正是哇。老师，你刚刚为什么笑那么开心？你也觉得59不会过吗？ 因为你们讲的很有趣啊，你不觉得吗？你们这三个 DJ 实在太可爱了。 你们子女都没有58、59的分数吗？那个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所以他们是 top 顶尖的分数的人。 虎妈的，怎么可能有猫子呢 ？Oh my god！ 哇塞！所以老师，你刚刚跟你是在称赞虎妈那个作者，对不对？ 我没有称赞那个作者，我也自己不要那个自己去对号入座。 老师在间接称赞他自己。 OK。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嘞？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呢。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刚才讲到哪儿啊？ 不是，我说你的侄女儿也能被你这样，也能当两铁这样锵锵锵打，要不如果是牛头没有办法，不是吗？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说只要看到 A 加，我的眼睛就亮了，所以我的孩子就希望看见他母亲的眼睛 bling bling 要亮，对不对？然后呢，我只是问一句话：你有没有尽到你自己的本分？你有没有将最好的献出来献上？有就好。那如果一个人天资努钝，那么你也不可能让他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对不对？他只要对自己负责任，对得起自己就好了。所以我只是问一句话，是你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 然而你就把这句话有没有尽到这个本分，讲给你妈听。 我的天啊，好，就是刚刚老师有讲到说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对，这就是我觉得这是天下母亲一直要求自己子女的一件，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让大家母亲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自己孩子做自己的本分。像我们现在就是刚从高中上大学，我跟室友都是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大一的学生，我们可能刚从高中就是一个非常紧绷的读书环境，然后转换成一个非常自由放松的一个学习条件下，我们好像已经有点失去自己当初进大学的一个目标跟一个本分了，对不对，室友？ 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点啊。对，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母亲就是非常一直操心我们，就是到底书有没有读好啊，或是一些饭有没有吃饱啊，或是有没有交女朋友啊。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就是假如套用刚刚那个老师讲的那句话，就是妈，我有做到自己的本分的话，那我妈应该就是那个非常安心的吧。 嗯，就觉得嗯一切妥当， 一切妥当。天啊，然后对，就是像我觉得做到自己的本分，假如你今天考出来的成绩，我就讲一个比较现实面好，就是成绩的条件，你今天考出来的成绩，假如面对自己的平常努力啊，或是平常你的读书态度，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假如你妈妈操心你操心了这么多，你考出来一个成绩，你跟你妈说，妈，我今天只考了30分，然后你妈妈问你说你有做到自己的本分吗？你假如回答的说是有的话，你觉得你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如果考30分的话，我认为说，嗯，没关系，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哇塞，这是什么？ 嗯，原来我只有30分啊，好吧，原来这是我最大努力。 原来是又只有30分的最大努力限度。 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是假设问题吗？ 没有，这不是假设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现在要来点播的是郑维刚，然后他是来自于台电员工快速街头的 DJ， 然后也是一个微电影的编剧暨导演。他点歌点播的歌曲叫做五月天的洗衣机，然后他有说了一句话叫做这首歌词和母亲有关， 祝福大家和家人相处融洽愉快。 洗衣机穿着一身褪色塑料亚克力，独特在阳台享受日晒风吹雨淋，电视机孩子们目光的以他为中心，黑色简约外形多适合客厅，就算是吹风机也要留下外形，希望在手心下跳舞亲密，光荣的电厂机只剩为古董机，典雅的中音比谁都更受欢迎，木讷的洗衣机从没有主题曲，只有风霜灰尘让人不想接近，从来没有一句的原言，你丢多少他都信，我始终是全心也全力直到战斗了升级，多少年的学渣也是真实间一眨眼上了年纪却依然经历孤独，勇敢洗衣机，咖啡机欧洲进口带着书卷贵族气，孩子都长大了爱闻着他和那提洗衣机，依赖度量很大没心机，他的唯一关系适合是放心，就算是一对一的蓝太光电机也带我经历冒险和爱情，冰箱的肚子里比较了冰淇淋，抚慰了多少失眠和失恋的心，木讷的洗衣机从学不会淘气，洗过多少四季然后才意识起，所有电器都住在屋檐下，不必风吹雨淋，甚至有他孤独的手在阳台角落里运行，多少年的选择又是真实间一眨眼过去，上了年纪却依然经历孤独，勇敢洗衣机，突然有天好想要帮忙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它早就坏了，只是舍不得换新，习惯是谁一直清洗着我床单或呵护你，好久以来原来我衣服全部都是妈妈洗，从来没有一句的原言，你丢多少她都洗，她始终是全心有全力直到战斗，多少年的挣扎也是真实间一眨眼过去，才发现了妈妈一直是我不相信一句，才发现了他的皱纹是无法偿还的结局，才发现了他 好听的音乐， 好玩的事情， 好吃的东西， 好辣的消息， 都在 一大之声 广播电台。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他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全球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宜兰大学跟中正大学联合直播的现场，我是蓝雷， 我是小佑， 我是小雨。 我们是 Peter 老师，要不要 Hello 一下？老师， 我是何德华。 OK， 那我们今天很容易邀请了何老师跟我们中正之声的 Peter 一起来连线做直播。那我们刚刚有讲到的是母亲最操心的哪几件事情，那我们刚刚有讲到的第一件跟第二件，那第三件事情由四佑再问我一次好了。 第三件是什么？ 第三件是什么？第三件就是身为一个母亲，她会操心很多很多事情。 嗯， 像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丈夫， 丈夫跟子女， 对，那你觉得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大家一定很难猜到。 家事， 家事，还有呢？ 还是家事， 家事，家事，还是家事。好啊，就是有点像是家事上的。第三点应该是每个母亲都有不一样的第三点，独特的第三点，就是她第一点跟第二点就是占据了家庭的大部分的生活啊。跟一些细节，可是第三点就是一个母亲她自己独特的。像我妈妈可能就会担心说，因为我妈妈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妈妈是本省人，然后是一个以前算是一个非常不算是说富裕的家庭，对，像她就会担心说我们家的金钱状况。 所以你是说第三点是依照每个妈妈都有不同的第三点？ 对，依照每个母亲来说，他们第三个重心就是他们操心的事情，哦，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对，像你们家就是金钱。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冗长的故事，就是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家啊，我们家以前就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家是日渐转好，对，说从以前就外省家庭，然后日渐转好的条件下，那都是我妈妈一手带出来的。对，因为像是军人嘛，军人不是会有一笔叫做终身俸，或是退休俸之类的东西。像我爸是少校，然后我爸少校退伍出来，一开始可以差不多领个两三百万之类的，就是一笔一次领或是分期，懂吗？就是一个月一个月，半年半年俸这样子。然后我爸当初可能想要一次把它领出来，然后拿去做个生意之类的。我妈妈那时候就是家庭革命， 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对，那时候是那个年代我没有经历过，所以说我妈妈很要求，就是一些生活上啊，一些条件上或者一些金钱上会不会有些拮据之类的。可是我妈妈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这样就是现在要非常谢谢我妈妈，就是她操心了很多很多事情。他也操心我们家很多很多烦恼，像我爸，像我，像也像我们家庭支撑啊。因为我爸应该是像是一个在外打拼的人，对，他在外打拼，然后我妈应该是支撑家里所有一些大小事活络不活络的情况下，就像一棵大树，我爸可能是主干，然后我妈可能就是里面的那些 枝条， 没有，应该是说里面的管子吧。 好细哦， 好细哦，对，就是支撑整个大树的那个重要的脊梁。对，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第三点。 那 我想再问你说，你妈最操心你第三点是什么？你现在绝对想不出来吗？想得出来吗？是哦， 有，我觉得有。 有吗？ 是我妈最操心的第三点是饮食方面。 饮食方面， 因为我妈是一个很养生的人， 养生， 所以她把我们一家人的饮食习惯都弄得很养生。 难怪你现在那么瘦。 我觉得那是其次原因。因为我妈，举例好了，我妈只要烫个青菜， 烫个青菜， 第一不用炒的， 不用炒的， 然后第二水煮， 水煮， 第三不放油， 会放盐吗？ 不太会放盐， 所以她是直接把青菜丢到滚水里面拉拉。 对对对，然后捞起来， 捞起来， 然后放一点油，直接清拌， 橄榄油。 对对对， 哇，那你们家以后只要吃蔬菜的话，就是一个热水机。 也不是这样吧，就是我们家这很清淡，然后也不会出去随便外面乱吃，所以通常只要回家打个电话，我妈会说你的脸总会又长了几颗青春痘，你是不是又乱吃东西？我不是叫你不要再吃外面的炸鸡吗？炸的都不要吃，你知道排骨也是炸的吗？就是你知道就噼里啪啦轰， 噼里啪啦轰，连环炮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饮食习惯很重要，就是我妈最操心就是饮食 习惯， 对对对。 那你们家有就是饮食上面哦，我刚才你讲到的是烫青菜， 对，烫青菜。 那你妈还有什么拿手好菜吗？ 拿手好菜，汉堡肉， 汉堡肉不养生啊， 就是我妈吃的很养生，然后肉类都是给我们吃啦，她不自己不吃肉。 哦，可是你刚刚说到的是养生，然后又一提到一汉堡肉， 然后就肉类。 哦，肉类美味，然后 其他养生， 其他养生，然后肉类就是平常的。 为了饮食均衡，还是得要一个肉。 那为什么不直接豆腐肉就好 啊？因为这样不养生嘛。养生还是要注重饮食均衡。 饮食均衡，对，那就是刚刚室友讲到他的养生习惯，就是他们家的跟妈妈 饮食， 对，饮食就他妈妈操心的第三点。 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精神精神，永远都一年不休。 精神精神 FM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嘿，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啊，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好 ，Peter， 我现在来考问你了 ，Peter。 我要先跟那个蓝雷那个 Gift 机长一下。跟我爸一模一样，我爸也是少校队伍。 真的吗？ 但是我爸选的不一样，是他选的乐队。 他选乐队哦。 对，但他少校退伍。 哇哦！ 所以他，我爸在我国一的时候就退了，就四十几岁的时候退伍的。 跟我爸差不多哎。 然后，所以我很惭愧，是我现在我整个生活费来源就是我爸乐退俸来的。 哇，我也是啊，没关系啊。 对啊，所以你刚讲到乐退俸，我就觉得整个眼睛亮了起来。我们这是有一样，而且你跟我爸一样都是少校。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妈妈现在就是我妈现在已经做阿嬷了，就是我弟弟妹妹他们都已经都成家立业，也有小朋友。对，所以我妈现在比较担心是我的个人课业的问题。所以我就我妈她后来会觉得说，啊，你是当姐当毕业没有？因为她已经快受不了爸了。而且我觉得我更佩服我妈的是，我妈后来就生了一个很重的病，然后后来神救了她回来之后，她现在是拖着一个病体。她为什么要这样拖？她觉得就是一个担心，就是说她一直觉得没有办法看到我毕业，她不要 care 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很谢谢神，也就是给我妈妈时间健康。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完成，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妈在这毅力上一直在撑，一直在给我一个支撑。我爸给我金钱，给我一个支柱，但是我妈给我是一种鼓励跟支撑，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也可以说是我妈担心，你也可以说是我妈妈比较 care 的地方的这个样子。 OK， 我觉得刚刚听到你的故事，就是像 Peter 妈妈就是一个怎么讲？ 跟你一起还没有到吗？ 没有，不是啊，我是说像。像你刚好提到，就是爸爸提供的是精神上的支柱，然后妈妈提供的是 精神上 就是支撑你。 你刚刚讲颠倒了，爸爸怎么是健康支柱？你讲颠倒了。 我刚刚说金钱， 金钱是又补充的吧？ 爸爸是金钱，妈妈是精神，就刚刚就是这样讲，对。 好、 okay ，可能收音问题啊。像 Peter， 我真的要再给你鼓掌一次。 好，感恩哦，感恩，我是五体投地。 不要这样眼泪流下来，然后这样默默的擦掉。 只有何老师看得到，你们也看不到。 没关系，何老师帮。帮一下 Peter 擦一下， 我操！我这样会加分吗？ 我现在已经笃定 Peter 在那个录音机前面已经在哭了，有 吗？有啊，内心 OK， 好，主持棒给你们继续。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很多操心的事情，那我想要再问一下老师，你觉得你有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点跟第二点，那第三点你觉得你自己最操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自己最操心的事情啊，自己最操心的事情，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哇， 这是母亲节可以讲的吗？我们母亲节， 因为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没有什么挂虑啊。这个所有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以前所灌输的各种教育跟训练 现在是我收割的时候了，不是吗？所以如果我还在这边一味的去担心，担心也没有用处啊，它可以改变什么呢？所以对我而言，我真的没有担心的事情啊。 怎么接好难接 没关系， 好幸福哦， 我觉得他身为何老师家庭的小孩是非常幸福的。 没有，是虎妈，我一定要讲虎妈。 没有，不是，他不是老师，不是虎妈。我觉得虎妈这个应该是怎么讲，因为我刚刚有听，就是刚刚 Peter 有讲到虎妈这个词，那我现在想要再补充啊。对，那虎妈我觉得是，就是不是说父母，我觉得虎妈跟虎爸都可以用在家庭上面，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给自己儿女的一个目标的要求，就是期待啦。像是假如因为我们像刚老师有说到说在外打拼，总不能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外地输给人家很多很多事情，对不对？ 不然感觉会很丢脸， 感觉会很丢脸，感觉就是会生存不下去。这也是早期我们在外打拼，就是有些人假如移民的话，到美国去打拼，到外地去打拼的话，就是一定会要求自己子女，就是一定要达成自己父母的期望。所以说有时候会严格了一些，有时候会稍微要求了很多，但是这些对子女来说，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必要的承受的压力。对，只是这些压力加速在子女身上，假如子女有好好的把它承受出来，然后迎刃而解，然后去接受它，去挑战它的话，假如成功的话，那像刚刚何老师说到，就是一个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时候，到时候就不用再操心什么，再烦恼什么，因为前面的教养跟灌输的教育都已经让一些孩子跟子女去学习去发展，他们都已经确切的知道自己生活上跟一些教养上跟一些学习上他们需要去做些什么才能达成自己父母的目标的话，这样子收割的日子就来临了，那父母亲当然也不用担心什么，再烦恼什么。那我觉得这也是身为一个子女最需要做到的本分，对不对？是有， 对， 没错，对不对？ 没错， 你应该有做到。Peter， 你有做到吧 ？Peter， 我只是想跟你讲，何老师一直对你的话点头，我想说他应该很满意你的。 是啊，这两位 DJ 做得很好啊，非常欣赏。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大之声的电台 DJ Alex。接下来的点歌者呢是伯克伟神父。伯克神父是波兰籍天主教圣言会的会士，目前呢来台了14年，现于阿里山天主堂服务。那么接下来是他想要对听众们说的话。嗨 DJ Peter 与宜大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也许已经太迟，如果还来得及，这是我母亲节的祝福。亲爱的母亲，辛苦您了，谢谢您在遥远的波兰关心我，也谢谢您照顾我爸爸。祝您有很健康的身体，愿天主赐给你还有所有的妈妈们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选的歌曲是西班牙的圣母歌，名称是跟圣母一起。谢谢您，伯克伟。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跟圣母一起。 Brazos, guíame en mi caminar. Quiero que me eduques, que me enseñes a rezar. Hazme transparente, lléname de paz. Madre, madre. Gracias, madre mía, por llevarnos a Jesús. Haznos más humildes, tan sencillos como tú. Gracias, madre mía, por abrir tu corazón, porque nos congregas y nos das tu amor. 听的音乐，好玩的事情，好吃的东西，好辣的消息，都在一大之声。别忘了早上要穿的暖和点，才不会感冒着凉。早餐吃饱，才有力气上课哦。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之声与宜兰大学宜兰之声的连线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还有何老师也在我们现场。接下来呢，第三个段子呢，就是由我们中正来开球。那这个段子呢，我们要来分享，就是妈妈，请你原谅我啊，不恰利万牛哇。我想先请宜大来先分享这个事情哈。你们有想要请妈妈原谅你们什么事吗？ 那是哦，交给你哦。 我吗？ 对啊，我现在先跟室友打个底哦，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每次都把球丢给你。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哦。OK， 原谅吗？ 对，原谅。 是要忏悔自己做过的坏事吗？ 他都说分享一些希望妈妈能够原谅你的事了。 啊，好吧，那就妈妈对不起，我跑太远了，我跑到宜兰来读书。 妈妈对不起， 对不起哦，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你是在吃肉粽讲的话吗？是 是。对，因为我们家住台中，然后千里迢迢的过一个雪山山脉跑到宜兰。 哎，还有中央山脉。 哦，对，还有，然后就太远了，对我妈来说，因为她一直很希望我在台中读中兴大学。 哦，我的母校哎。 不小心就跑来了宜兰大学了。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妈妈说呢？就是妈，原谅我跑宜兰大学，我会去读东京大学，这样子吗？ 妈，我现在过得很开心，然后我会常常带食物回去给你吃的， 鸭爽啊，或者什么那个葱油饼之类的， 对对对，蛋糕之类的，我都有送回去啊。然后他们就说，嗯，不错，很好吃。 哦，你可以继续待在宜兰，记得定期供那个进贡给他们吗？ 那你呢，妈妈？你有什么想要妈妈原谅的事情？ 你说的你是 Peter 还是我？ 好可怕！ 那你先好了， 超可怕！ 你想到是谁？ 软肋，软肋先 超可怕 分享一下。 我希望妈妈能够原谅我的事吗？这个我觉得有点非常的难讲啦，因为像妈妈，我已经自从高中毕业了之后上了大学啦，开始就是有点跟家庭，就是跟家里之间有点脱节，因为我们的重心都摆在大学生活上面了，对不对？那跟家庭的相处，跟自己父母，跟我大哥啊，我大哥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大哥其实通常也不会回家，因为他自己结婚都生小孩，都已经在外面逍遥自在过活了，所以通常来讲，唯一能够就是联系到家里也只有我。可是我觉得最近呢，我都没有太常的回家，家里只剩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他们两个在家里应该是孤单的。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孤单，是他们想要吵架，想要怎么之类的，好像没有一个旁听者，好像有点受不太住，对不对？就是讲你爸爸跟妈妈之间在吵架，然后室友你在旁边听，你会去劝架吗？ 我不会。 你不会去劝架，你会在旁边乖乖听吗？ 啊，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跟我妈吵架，我爸都会在旁边偷笑，然后一脸就是哈哈，你看又是你， 对，跟我一样，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我妈跟我爸吵架，我都处于好，你们加油。 对，这样是叫我爸跟我妈吵架，然后我一定说，爸，你看吧，又是你，你看就是你，你又做错事，我就旁边偷笑。那我爸说，就是啊，这个要小姨妈。对，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我太现在已经太少回家了，对，所以说我想希望就是妈，你可以原谅我，就是我现在有点太少回家，回家的次数太少，陪伴你的次数太少了。像我们宜兰大学，就是讲我们有一个客运叫做格马兰客运，对。然后我之前在格马兰客运上面看到一个影片，他是在讲说一个父亲，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女儿，他女儿在外地读书，他有一天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说，爸，我今天要回家吃晚饭哦。然后爸就很高兴的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大家都知道白鲳跟无骨鱼的价钱有差嘛，对不对？白鲳一斤差不多是六七百，然后无骨鱼差不多就是几百块， 一两百 了。对，然后那时候他父亲正在买菜，他买了很多菜，然后那个菜贩就是你是菜贩，然后菜贩就说，哎呦，等等的，你今天你过来买菜哦，啊对啊，啊怎么今天要回来吃饭啊，啊所以说我们买一些更多的菜给自己的女儿来吃之类的，然后就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之后到了那个，我觉得最感触的一点就是他去了那家鱼店，然后去那家鱼店之后，他问老板说，老板白鲳卖多少？然后他就跟老板说，老板我白鲳。然后老板说，那怎么给他带来假崩哦？然后那个陈先生就说，对对对，然后很开心很开心这样子。然后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就是他女儿打电话过来的。然后你觉得他女儿说了什么？ 爸爸，我今天不能回来了。 对，他女儿就说，老爸，我今天没办法回家吃饭。然后他爸就说，哦，没有带来假崩哦，今天进去买就是一个小时也不行哦。对、啊、然后他女儿就说，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然后他爸爸就挂掉了电话，然后就跟那个卖鱼的老板娘说，那个老板娘，那个白鲳不要了，换无骨鱼就好了。他买了很多很多菜，然后想要买白鲳给自己的女儿补一下，可是他女儿却因为原本想说有空回去陪他爸一次，然后结果还是没有空，他爸爸就很失望的，就是把那条鱼拿回去退了。对，那这个影片是在就是那个客运上面播的，然后他最后有一段标语打的，我觉得非常感动，叫做有事没事都要回家陪爸妈吃顿饭。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常常回去陪伴父母亲吃顿饭啊，这也是希望我妈能够原谅我一点，因为最近真的太忙了，所以我没办法回去。再一次就是妈原谅我吧，不好意思啊。 我来换我来分享，就是说其实我刚一直觉得说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妈不会离开我，所以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民国99年的时候我妈无预警的病倒了，那病就突然昏迷了，然后就送到加护病房，然后那时候我去看她的时候，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加护病房，在高雄医学院的时候，我想说那时候应该说我不知道我要展现什么情绪来对应，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象过我妈会倒下去，我是等到那一天我回家之后，我一个人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当我一个人面对澡盆舀水的那些，都不是我妈妈的一个病房场，都不是，我不知道我竟然会自己默默流下眼泪来，但是那时候没有任何可以让我触景伤情的地方，没有，我是在那时候开始掉下眼泪来，我才觉得说妈我很对不起你。 彼得加油， 就 不要哭，加油。 但是我就没有想到我会哭，竟然是一个人在洗澡的时候，那时候我妈还在加护病房。我很惭愧的是，我都用很多种理由来搪塞我没有做一个好的儿子的一个本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觉得拿钱孝养我也做不到，然后让他开心我也做不到，我甚至连去在加护病房他当时倒下的时候我都尴尬的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面对，我都不知道。然后当医师问我爸爸说，你除了签病危通知以外你要不要气切，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气切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只觉得我爸爸表情凝重的样子，我那时候只能举出错，但是真正我去探索我内心的时候，我才知道妈其实你没有离我很远，但我一直忽略你。这一个段落我想说我要点一首歌好了，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 ending， 就是刘鸿昌弟兄，他是台湾人，然后他在美国取得了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化学博士之后，想要成为神父，所以他也加入美国加州道明会省，然后他现在是读书修士。他来信给我们的节目呢，他是说既然是母亲节，那他就想要来点他们一个神父根据传统曲调改编的天上母皇喜乐。那他这个天上母皇喜乐是拉丁，我不会念，老师你会念吗？ 应该是 Regina Kelly。 然后他要祝福我们天上的圣母妈妈呢，和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和平安。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拉丁文歌曲。 板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88.1，哎，你听了吗？